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将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家长拒绝辅导孩子或被记入征信。所谓丧偶式育儿，是指家庭教育中一方的显著缺失，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父亲并没有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而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教缺失将导致孩子变得懦弱，或是变得暴躁和富有攻击性。丧偶式育儿为何十分普遍？父教角色的缺失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该如何分工？教育面对面与您聊聊父母如何共同履行育儿义务。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长征。今天我们的家有儿女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个现在的家庭教育的怪象，叫做丧偶式育儿。听起来这个名字还挺吓人的。那么实际上所谓的丧偶式育儿呢，就是指父母双方对于孩子的教育其中有一方是缺失的。究竟这种缺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我们如何来破解这种丧偶式育儿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两位家庭教育专家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民办教育办学标准出台，未经批准培训机构不得使用学校字样。北京中小学校服遴选出48种面料，明年将完成校服工艺制作标准。北京林业大学率先在全国林业院校中成立草业与草原学院。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市教委与市人社局日前发布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暂行。标准要求，未经批准，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未经批准，名称中不得含有大学、学院、学校、高中、幼儿园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或是引发歧义的内容和文字。本台记者姚迪报道，一年一度的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成果展示活动2号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80余套中小学新款校服逐一亮相，其中包括礼服、制服、常服和功能性运动服等。这些校服采用的面料均从历时一年完成的北京市中小学校服面料体系当中选取。目前这款体系有48款面料，以青色、蓝色、宫墙红和汉白等为主色调，每一款的耐旱字、耐水牢度等数据同时发布。据了解，在今年发布了面料体系的基础上，明年将制定校服相关的工艺制作标准，通过采集学生的身高、袖长、领围等数据，建立中小学生身体模型，以规范的针法等工艺让孩子们穿上更加合身的校服。北京林业大学日前宣布成立草业与草原学院，这是林业类院校当中的第一家。该学院 将以草业科学本科教育为基础，以草业研究生教育为主导，培养服务草原生态建设与管理的人才。学院将聚焦草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培养更多拔尖创新领军人才，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将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家长拒绝辅导孩子或被记入征信。所谓丧偶式育儿，是指家庭教育中一方的显著缺失，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父亲并没有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而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教缺失将导致孩子变得懦弱，或是变得暴躁和富有攻击性。丧偶式育儿为何十分普遍？父教角色的缺失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该如何分工？教育面对面与您聊聊父母如何共同履行育儿义务。 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为您播出的家有儿女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我们都说家庭呢是个人健康成长的基石，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啊。但是呢，父母一方对于孩子的教育缺失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不管是父教的缺失还是母教的缺失，其实对于孩子包括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它的这种破坏性的影响也都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叫做丧偶式育儿啊，究竟会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孩子会带来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如何啊，我们来破解这样的这个难题？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来为大家介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爽院长。你好，张院。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爽。 好，再给大家介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的副主任王通主任。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关注这个丧偶式的育儿啊，我们就不得不说前不久这个有媒体呢报道，我估计两位老师应该也都关注到了，就是江苏呢据说会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啊，据说这个家长呢拒绝辅导孩子将会被记入到这个征信系统当中啊。先说说这件事情，两位专家老师怎么看？其实最想知道的就是这立法有没有用呢？ 我觉得这个立法最大的作用可能是可以唤醒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是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时效性可能不强。 王东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立法它作为一个政府对我们青少年成长的一个关重视程度吧，它体现了这样一个对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但是它是不是一个问题，说能不能立法，其实是应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深入的研究才行。里面很多问题都是不清楚的。 这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丧偶式育儿，更大的丧失的群体是哪一部分？是不是父亲这个群体？ 如果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判断的话，可能从很多方面的原因来考虑，确实是父亲在这个群体里面的缺失可能要大于母亲。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国的这种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对吧？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在社会评价上没有给父亲一个很公道的一个评价。我们中国人常常认为父亲这个角色的成就感远没有他在外面所谓事业打拼获得的成就更显性。也就是说，人们更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是有事业的男人，他是一个好爸爸，他经营了一个好家庭，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使得中国的父亲在经营家庭上，他可能是默默的背后的这样一种状态，但并没有很多的去注意沟通，这方面可能是一个原因。 我觉得问题关键是我们这个丧偶式育儿的那个问题对另外一种父亲，比如说有能力而故意不去做但如果说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这个我觉得我们的立法没有必要说完全把所有的只要是丧偶式育儿的父亲不在场的，我们都要去那个涉及到，这个是不可行的。 我不知道张超老师怎么看啊。 就是说丧偶式育儿现在并不是一个主流的问题，但是它需要引起重视。因为其实孩子在从出生一开始，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很显然跟母亲会更亲近，因为孩子是从母亲的身体和怀抱中分离出来的，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的作用大于父亲，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质量，他会决定他成未来的成长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安全感，有亲密感，有成长的动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出现问题的亲子关系，我们发现是因为这个过程母亲起到了绝大部分的作用，父亲没有觉得被需要，没有参与，他觉得自己不重要，之后也不再参与，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我们今天说探讨这样的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其实看到的也只是它的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而已，但是它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 我们称丧偶式育儿，它表面上是在家庭夫妻双方在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亲子关系问题，它其实深层次是一个夫妻关系的问题，所以他没说丧父式育儿或者丧母式育儿，他说的是丧偶式育儿。我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是第一关系，然后才是亲子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既包括比如说我和我的先生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分别跟孩子的关系，如果面对夫妻关系的时候应该是第二位的。包括现在在核心家庭里面，因为一胎二胎的情况，有很多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家里面一块儿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核心家庭的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亲子关系。我们看见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语境下的丧偶式育儿，也就是说父亲或者母亲应该在而不在这种情况下的丧偶式育儿，首先其实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然后才体现出了在教养孩子的方面上才出现了问题。 一般的夫妻之间出现什么样的这种问题才会导致这种丧偶式育儿的出现的？ 起码我觉得夫妻之间没有建立很好的沟通机制，家庭沟通机制。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婚姻，夫妻双方在进入婚姻这个起点的时候，双方都是充满了诚挚的感情的，他们也愿意为家庭生活共同付出自己的努力，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丧偶式育儿主要指父亲的话，那可能父亲在这个过程里面逐渐被边缘化，他没有很强烈的被需要感，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向后退了，或者是可能在共同面对生活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虽然夫妻或者家人每天生活在一起，但是可能中国人的情感相对比较内敛，或者是其他原因哈，家庭成员之间深度沟通其实并不多。 这个就像刚才我讲的，有可能呢，如果母亲这边相对来讲在教育孩子方面更强势一点的话，有可能父亲就不愿意介入了，因为有可能介入进去之后的话会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再有一个呢，就是属于看到母亲已经教育很好了，就不需要我了，就主动的退出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和形式啊。那夫妻之间对待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会有矛盾出现的，怎么样来去协调它？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夫妻双方在日常的这个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一个会有碰撞，会有冲突，它也是一个慢慢互相调试彼此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一句，就是说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刚才比较赞同那个张老师的一个观点啊，就这种夫妻关系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为什么关注这个丧偶式育儿，可能说他对孩子的发展是不利的，或者说在缺少父爱的情况下孩子的性格会怎么样。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父爱其实是不会缺失的，关键是能不能让孩子感受到这个父爱或者说母爱。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了刚才那个张老师所说的，就是说我们与其谈父爱的缺失或者母爱的缺失啊，不如谈这个家庭当中爱的这个平衡啊。如果说母亲或者父亲有来自更多的丈夫或妻子的爱，那么其实这种我觉得这也就不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只要夫妻关系比较和谐，彼此相爱的话，那我觉得在育儿问题上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都说其实丧失任何的一方其实对于孩子的都没有好处啊。两位专家可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咱们来列列，你 你比如说咱们先说最主要的，现在有可能现在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会缺失的会更多一点，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教育上的缺失会给孩子未来有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其实这个父亲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刚才讲哈，在孩子非常小的时候可能母亲在生理上心理上起到的这个作用更多一些，但是随着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父亲的价值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孩子的性格、他的自我认同、他的社会性交往方面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母亲相对感性，父亲会相对理性，而且我们为什么其实中国自古就有讲究这个阴阳和谐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父亲和母亲他们之间是很难互相取代的，他们这样的一种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更完整的世界。包括父亲在生活方面动手能力会很强，他更会勇敢地鼓励孩子去探索去尝试，不要害怕失败。他可能父亲常常粗线条，但是这样的一种粗线条反而给了孩子成长的空间，很多能力和精神是保护出来的，不是小心翼翼地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父亲在这方面其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说到这个父亲父教的这个缺失啊，我们这还有听众朋友大梅说现在呢这个有很多的青少年是属于那种妈宝男，就是比较阴柔气多一点的这个男孩子，说这样的这个男孩子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成长的时候和母亲接触会更多所造成的，有这方面的原因吗？王彤老师， 可能和母亲的接触时间那这是一定的，但是他不是因为和母亲接触长了就会造成妈宝男 这 个问题 啊。 我觉得这个妈宝男他是应该和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社会上流行那个小鲜肉这个概念他产生的原因其实是相同的啊。我觉得妈宝男产生更多的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婚姻关系的一个表现啊，夫妻关系可能出现问题了， 典型的亲子关系替代了夫妻关系。 对， 这个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但表现是父亲的缺失，更多的是父亲或丈夫被代替了被妈妈代替了。 明白 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张爽老师讲的，实际上在家庭关系当中第一位的应该是夫妻关系，但是有可能在那样的家庭当中亲子关系或者说母亲和孩子之间这种关系变成了第一位了。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有的母亲可能会试图利用孩子来解决夫妻关系的危机，或者想建立母子同盟来对抗另一方，其实这样都是不太健康的。 是，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关于父教方面的缺失，另外那也既然丧偶式育儿呢，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母教缺失，母教缺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母亲的缺失可能会比父亲的缺失更严重一些。按照我们的常识啊，因为我们在那个教育学心理学上都说那个孩子三岁之前肯定和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最为关键的，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可能说父亲母亲对他的影响差距可能不是那么大了啊。但如果说一旦母亲的缺失的话，不安全感啊，各种心理问题可能都会接踵而来，但是不一定是和母亲直接相关啊。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极端的一个观点啊，虽然说母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社会当中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母亲啊，或是孤儿他照样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很成功。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母亲她很重要啊，但是这个缺失了如果有适当的一个补偿或替代啊也是可以的。并且我们说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非常重要，这个家庭当中不仅仅只有父亲只有母亲啊，我们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亲属，更况且我们现在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除了家庭之外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社区学校整个社会都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啊。我觉得母亲的母爱的缺失可能是一个遗憾但如果真的缺失了，我们如果有适当的这个补充机制啊，我觉得也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么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分析了这种叫做说加引号的丧偶式育儿它的产生的原因，然后呢以及它如果发生之后对于孩子的成长发展带来一些什么样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下边呢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很好的有 这个实际操作意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一方的这个缺失，如果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它出现问题，你要解决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然后再有一个，有可能会有很多的确确实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真的是这个客观问题的原因，你解决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其实关键词还是平衡。这种平衡既包括夫妻关系，夫妻对于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平衡，同时也包括每个个体在面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时候的平衡，其实平衡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刚才主持人张老师也谈到了，有些人可能确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在，怎么办？能解决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我们要重视生活中的仪式感，我们要用好关键的时间和关键的事件，常常在这种时候让你的家人知道你在，你在支持，你虽然没有在现场，这个时候时空可以分离。虽然我们说陪伴常常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但当面对特殊情况的时候，其实时间和空间是可以分离的。在你需要我的时候，现在技术这么发达，我不一定一定在你身边，但是我用各种方式可以支持你，让你知道我在你身边。用好仪式感，在关键时间和关键事件上出现，其实非常的重要。 王彤老师有什么建议？ 其实说到建议，我觉得我也作为一个父亲吧，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确实没有什么说真知灼见吧。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说观点，就是说我认为其实一个健康的家庭，它建立在这个财务自由上。如果夫妻双方有很好的这个经济基础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实情况下，恰恰是我们很多家庭可能说需要一方在家庭当中付出更多，另一方可能需要为家庭的经济基础打拼。 是的。 那其实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育儿不仅仅是陪伴直接的教育，可能还是说为教育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在这个夫妻双方谁在育儿上是一个主要的，谁是一个辅助的，这个如果家庭做完这样一个合理的分工之后，做一个理性的分工之后，在一方为主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另一方不要做扎实式的教育，提供配合支持沟通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家长不必过于焦虑，我是一个丧偶式育儿，我觉得是坦然的面对他，接受他，处理好目前这种状况，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子女的教育，还是说为子女的教育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教育孩子父母都有份啊。父母双方的这种教育，孩子的感知是最重要的。 对 啊，因为你的所有的力其实都是作用在他的身上的啊。他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感染，他的心理上的这些个些许的变化，对于他未来人生的成长才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所以我们在讲，其实再好的母亲呢，你也替代不了这个父亲，再好的父亲呢也替代不了这个母亲啊。所以呢，只有父母相符，双方共同携手，其实才是教子成功最为可靠的一个保障。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两位嘉宾一起关注到这儿。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谢谢。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家有儿女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啊。教育面对面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四月至十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那么这次的污染呢，主要是由于这个中短距离东南输送通道的传输，并且与本地污染源排放积累二者共同影响，导致了重污染。那么同时呢，这个应该说这个污染的这次呢造成的影响范围是比较大的。不过呢，昨天来的这个强冷空气呢，应该说已经对这个空气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继续保持。 FM 1073 AM 1023